大家也是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垂头丧气地互相摇了摇头。 不是因为你们武功不够好，是因为你们离他们太远，而他们也的确是优秀的刺客。 那您是怎么发现的？您连武功都没有啊。 孩子，正因为他们发现我没有武功，放松了警惕，才使我有机会走到他们的身边。正因为我走到了他们的身边，我才看清了他们的长相和穿戴。 那他们肯定也看到您了吧？ 当然看到我了，不过那时在他们眼中，我是个不懂武功而且又聋又瞎的老太太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。 几个孩子恍然大悟， 这就是我和两个刺客的第一次见面。这一次他们确定了他们的目标，而我也看到了我的目标。 奶奶，您可真厉害。 玄平不禁赞叹道。 孩子，你知道当时奶奶心里有多怕吗？ 奶奶，你也害怕？ 是啊，我怕我活不到出手的那一刻，我怕我被他们突然一掌打死，让村里无辜的人们都惨死。我怕万一我要是没能成功挡住他们，我更怕辜负了避风寨的狱警和那只让我心痛的信息鸟。所以我不懂武功，只能靠偷袭打出一击，这样成功几率并不高。 奶奶说着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，谁也不愿意在此时用任何问题打扰她老人家。不一会儿，奶奶又开始说了。 这就是我与他们的第一次碰面。 那第二次呢？第二次碰面在哪儿啊？ 哦，我知道，奶奶与黑衣人的第二次碰面就是咱们经常玩的那个小河边。 玄平接着龙啸的话说，眼瞅着奶奶。 对吗，奶奶？ 对呀，孩子，你说的没错，在那个你们经常玩的地方就是我们第二次碰面的地点。 奶奶一边说着一边回忆着。 那天夜里，我眼看着这两个人在你们几个谈话后向森林深处退去，我也就回来了。我想他们既然知道了谁是真正的原力获得者，那么这几个孩子就是他们最大的目标了。我猜测他们不会明着进攻村子，也不会在村子里贸然出手，他们肯定会在村外下手，这样不容易被发现，同时也可以像对待避风寨一样，得手后再采取偷袭的方法把整村全灭。那几天他们一定会打听你们的踪迹、你们的爱好以及你们平常最常去的地方，相信这些对经验丰富的刺客来讲应该不是难事儿。所以在河边那个你们经常去的地方设伏，就是他们最理想的攻击方案，同时那也是我最理想的出手时机和地点。你们常玩的河边就是我们第二次相遇的地点。 那您见到他们了吗？ 当然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你们会在什么时候到那里，所以他们采取了蹲守的策略。 要是我们听话不出村玩就好了。 孩子，该来的一定会来，如果你们不出村给他们机会，他们真有可能就会强攻，我们的村子也可能会更加麻烦。 奶奶停顿了一下，继续说着，语气中带着决绝的勇气。 他们没有机会，我也就没有机会。 而我的机会比他们更有限。 听着老人的话，大家的心在震颤。他们没有想到一个老人有着如此坚强的心。 孩子们，你们去或者不去，这就像一场赌局。他们赌你们会在几天内去那里玩，而我赌他们会在这几天在那里等。如果他们失去了等待的耐性，转而强攻或偷袭村子的话，那我们就都输了。 屋子里的人听着都感到头皮发麻，村长和潘达他们更是不停地用手擦着额头上微微渗出的汗珠。他们下意识地看了杨长老一眼，只见他还是闭着眼睛，嘴角似乎还带着微笑。 那奶奶，你是怎么见到他们的？ 第二次就比第一次要凶险得多了。当我也出现在那里的时候，虽然距离远，但我见到他们的同时，他们也看到了我。我想我的出手机会只有一次，而且必须一次出手攻击到他们两个人。可他们实在太有经验了，当他们第二次见到我的时候，可能已经意识到了什么。其中一个刺客在向另一个方向走，我想我不能等了。第二次碰面，如果我不出手，那他们必定杀我，而我要是出手必须要快，所以我没有多想，出手了，可还是跑了一个。当时我有点绝望，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，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。我那天在小河边坐了好长好长时间，那时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才能找到这第二个人。后来我知道了你们几个约好去小河边玩的事儿，因为每当迎吉和你们约好去玩的时候，他都会很高兴。十几年了，次次如此。 奶奶看着他身边的孩子们， 你们是永远的好伙伴，就像你们的父母那样。 奶奶说着叹了一口气， 在这场赌局中，孩子们就是我的赌注啊。我想好了，我必须成功，就是我死了我也要让你们活下去，所以我决定暗中跟着你们。 看来那天跟踪我们的人一共有三个，奶奶、艾芬老师，还有那第二个刺客。 玄平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。 我出村以后就一直跟着你们，远远的我看到了艾芬。 奶奶，我都没有发现您呢。 因为你体型巨大好认，但正因为你体型大容易暴露，所以你怕孩子们发现，离他们很远。 是啊，我那天确实怕被孩子们发现，不想让他们有太多的担心，结果远远地跟着，几乎都跟丢了。 哎，你都跟丢了就别说我了，我连跟都跟不上，所以我很快就被你们甩掉了。 那时候就在我跟丢了的时候，孩子们走进了那个刺客布下的陷阱，那时候没找到他们可把我吓坏了，现在想来还真是后怕呀。 那时也把我急坏了。 那您老人家是如何找到他们的？ 这就全靠你了，是你破坏了他的气场，才让我看到了应该看到的东西。我看到路的旁边出现了你的脚印。 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我是追着龙啸的脚印，您却是追着我的脚印。 对呀，谁让你的脚印那么大呢？等我赶来的时候，正好赶上那个黑衣人出招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三次碰面。 奶奶说完，长出了一口气。 那时，这是刺客发动的第二次攻击，也是我与死亡最接近的时刻。